时间来到星期五的下午5点13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直播室有我的拍档是林子欣。你好林子欣。 大家好。 林子欣，我们又讲一讲有关于医管局推出一些新的措施去挽留人手。因为其实如果根据医管局的数字，就是医护的流失率都是有上升的。直到去7月医护的流失率分别就是 4.9% 和 6.7% 嘅，咁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就话啦，其实咧去到11月咧，个医护嘅流失率咧就系已经升到去6.2%同埋7.7%嘅，即系有咗上升啦。咁另外就系医生嘅流失率咧喺三个月内咧亦都增加咗25%啊。咁所以咧佢哋就推出咗即系计之前啦，系推出咗几个嘅挽留人手计划之后啦，咁啊，琴日咧又有新嘅措施公布啦，就系一个置业贷款计划嘅，主要是针对哪些呢？就是如果你任职满三年的员工呢，就可以申请呢一个的款项啦，做一个首期的置业自住的。那个贷款额是怎么计呢？就是36个月到48个月的薪金，那个上限呢大约就是500万到600萬啊。咁貸款期咧最多就係20年，亦都係唔需要擔保，利息咧就係1%。咁根據有啲嘅物業界嘅人士就話咧，這個按揭率咧應該係市場都係最低嘅咯。 係，不過亦都有人問一個問題啦，就係話咦，而家咧呢一個嘅即係有三招啦，醫管局咁呢個係其中一招啦，另外嗰兩招我哋一陣間再講啦。咁呢一招咧其實係咪就係做到對症下藥咧？嗱，因為我哋睇翻咧香港護士協會咧年初都做過一個調查嘅，咁調查結果咧就係有8至9成咧有意移民嘅護士咧，佢哋嚟港嘅原因咧就主要因為社會嘅形勢轉變咧，就同樓價高咧嘅關係就不大嘅。咁另外當然有啲原因啦，就係關於嗰個公立嘅醫院嘅工作環境嘅一啲因素啦。咁所以啦，呢個貸款計劃到底對於邊一類型嘅即係醫管局嘅員工特別吸引咧？咁樣咁可能係一啲即係譬如諗住結婚啦，即係資歷又比較淺啦，亦都唔介意咧長期喺醫管局工作嘅員工，咁可能對於佢哋嚟講咧就比較有吸引力啦。但如果對於一啲已經有物業嘅醫生或者護士嚟講咧，似乎就未必做到即係挽留人才嗰個嘅目的。 嗯，係啦，咁同埋早一階段咧，就係、醫管局范鸿龄佢哋亦都提過啦，係特別係即係護士嗰個流失率咧，比起醫生嚟講咧，佢哋係更加憂慮嘅。咁頭先亦都提過啦，就係佢今次咧就唔單止淨係得置業貸款咧。呢一招嘅，仲有咧另外几招嘅。嗱，如果大家咧有记忆啦，其实九月嘅时候咧，医管局咧已经系推出咗咧两项嘅挽留人手措施，就系、包括咗将即系临床嘅前线医护咧嘅退休年龄啊，由原本嘅60岁延长到65岁啦。此外咧，亦都系增设咧副顾问医师嘅。咁而寻日啦，佢哋通过嗰另外两招就系啲乜嘢嘢咧？第一就系增加晋升嘅职位，就系、未来三年啦。新增的顾问医生的职位是由100个增加到去300个。另外就是这个副顾问医师未来两年也会增加300个，也都会有40个的顾问医师顾问护师，不好意思，是未来两年增加300个副顾问护师和40个顾问护师的职位，即是无论是即是医生和护师 的高级的职位都有所增加了。此外在培训上面也都会整合咧，而家醫管局下的一啲培訓學院嘅工作，包括係護理深造學院啊、專職醫療深造學院啊，同埋護士學校等等。咁預料咧，2022到2023年咧就會正式成立啦。嗱，以上嗰幾招，究竟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不如電話旁邊啊，林志恩，我哋又請嚟啦，即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嘅會長啊，凌霄智啊，同我哋傾傾啊。凌霄智你好。 你好啊， 你好， 大家好。 可唔可以初步讲讲咧？对于寻日啊，医管局推出呢个置业贷款嘅安排咧，你哋同事之间有啲乜嘢嘅反应啊？ 暂时同事之间嘅反应咧，就都唔系话太过热烈嘅啫。因为好似林先提到啦，那个贷款虽然有息口低，咁但系嚟讲，第一置业与否咧，其实系而家 這個大環境入面呢，其實好多唔明朗因素。咁單係有一個首期嘅貸款呢，其實就唔會話好多人突然間就啊咁我買樓啦，又或者改變咗佢由原本民生去意啊，或者想離職啊念頭囉。 係。 我留意到咧，本身咧，醫管局咧，佢都有一個嘅叫做置業利息津貼計劃嘅，咁就1990年代已經開始。其實過去咧，呢個計劃咧，多唔多人申請咧？同埋而家呢個新嘅貸款計劃咧，同過去有啲咩分別咧？ 咁、那個購屋貸款個利息津貼咧，其實就喺早年咧，即係1990年代同埋2000年代咧，其實就好多人申請嘅，咁亦都講緊係話咧，因為個計劃咧，係政府有筆撥款按住醫管局嘅員工，咁呢個貸款計劃就不限於醫生嘅、其他嘅職系啦，包括係話護理啊、專職醫療啊、行政啊等等其他其實都可以申請嘅，咁但係咧就要係基本上就排隊，因為按年資計嘅，咁如果你年資高嘅咧，咁你就可以排先，咁好多人其實就據我聽翻嚟就話，早年嘅時候咧，其實買層樓就一路咧等呢個津貼計劃，等咗幾年先至可以即係、有呢個津貼咁樣。咁但係咧，去到近年嚟講咧，就因為各個因素啦，其實最主要可能係樓價上升，其實。再嗰、那個新置業，因為呢個置業計劃咧，最主要就係自住嘅，一定係要自住嘅。咁即係不能個單位就不能作為投資，又或者你唔係喺度自住嘅，咁要搬嘅時候轉第二個單位，你唔再住嗰個單位嘅時候，嗰、那個津貼就結束噶啦。咁變咗嚟講嗱，而家因為好多時候個樓市其實要上車。作為自住嘅單位，其實都係有一定嘅難度啦。咁其實就冇以前咁熱烈嘅。咁而家我據我其他嘅同事反映，其實就如即唔需要話好多年資啊，可能大概係一啲專科如果以醫生職系嚟講啦，就專科資格之前嚟講，其實佢哋都可以攞到呢個資助㗎啦，已經。咁而家醫筆。其實昨日范主席都有講過啦，而家有呢個計劃呢，其實佢一開頭嗰個筆錢喺邊度嚟呢，其實都係因為固有嘅呢、這個利息資助嘅計津貼嘅計劃呢，其實有70多億就剩咗出嚟。咁70多億呢，好老實講，佢擺喺度亦都得人無所用。咁據佢哋所講，就呢筆錢係只可以愛嚟做呢個用途啦。佢哋就唔可以將呢一筆錢就作轉為其他嘅用途，包括可能係去津貼翻或者去喺翻醫療服務上面使用啊，又甚至為嚟講，譬如今年其實醫護都係動薪嘅，咁但係佢整體人工佢又唔可以攞呢筆錢嚟有加人工嘅，咁我諗其實唔係唔可以，不過我諗牽涉好多好複雜嘅程序啊，甚至乎可能你要上立法會啊咁樣，咁變咗嚟講咧，佢就推出呢樣嘢咯。 凌霄漸，即係如果對比起即係。本身啊，原本有嘅你頭先講嗰個嘅置業利息津貼計劃啦，咁佢而家個新計劃咧，其實就係用一個貸款嘅形式咧，俾大家做首次嘅，即係首次置業，亦都係必須要自住嘅。咁另外當然佢點樣去輪候化，即係點樣去申請，點樣去編配，究竟係咪要按年資啊，定係點樣咧？咁呢個佢就未公布啦。但係如果單單係睇呢個嘅新計劃嘅條款，如果比起舊計劃係唔係即係雖然兩個唔能夠完全類比啊，但係咪都叫做有一定嘅吸引力，同埋針對到而家嘅一啲如果真係有需要置業嘅同事嘅需要咧？ 我諗最大嘅情況就係呢個始終都係一個貸款計劃，咁我哋話就話個貸款延期20年啦，咁呢個計劃個設計就應該係醫管局員工使用啦，咁即亦即係話。如果你喺貸款嘅期間係利息嘅時候，咁嗰筆錢係點樣呢？咁按我哋一啲嘅理解啦，或者合邏輯嘅推斷呢，其實就好大機會都係要 即刻還返曬。咁但係如果你個計劃上面就例如話我要借，唔好話借到五六百萬啦，咁譬如話我手頭上咗幾百萬嘅，我再借多三四百萬我先夠個首期嘅。咁但係嚟講，我其實因為各樣因素、個人因素、工作因素等等其他因素，其實我都唔知係醫管局會做幾多年嘅。咁其實我對呢個計劃個吸引力我就唔係好大咯。 嗱，除咗头先提嗰个贷款计划之外咧，咁另外一招咧就系增加一啲嘅，譬如啦，顾问医生嘅职位啦。咁但系我亦都知道咧，除咗移民潮之外咧，另一个原因就系因为有一啲嘅公营机构医生的确系流失咗去私人市场嗰度嘅。咁按你嘅观察咧，其实过去咧多唔多一啲已经即系攞到一啲专科资格嘅顾问医生咧，佢会转投私人市场啦。咁而呢个新措施系咪又系挽留到人手咧？ 咁當然任何措施去到幫助個晉升階梯，我哋都歡迎嘅。尤其喺過往嚟講咧，的確係有啲同事喺去到所我哋叫做中層啦，叫做副顧問醫生。一般嚟講咧，可能佢係已經做咗專科醫生一定年期，有一個跟住之後就再升副顧問醫生。咁跟住之後咧，咁但係因為顧問醫生嗰個名額有限啦，亦都其實喺醫管局嗰、那個醫生即係嗰個情況嚟講咧，過往咧就少有話真係好加幾多人頭嘅，因為嚟講好多時候加人頭都要加病房，又或者係加一啲特別嘅服務。咁但係咧，你見其實醫管局咁多年咧個病床數目或者病房數目咧，係除咗話最近有譬如天水圍醫院啦之外，或者兒童醫院之外，喺過往嘅時候鮮有增加，所以其實一路人頭就冇乜點加過，咁變咗咧就有好似個晉升阻住嘅情況。咁而家情況嗱，一嚟就有部分其實即係嗰個破壞已經造成啦，已經離咗職啦。咁第二嚟講，其實范鴻玲主席上次都講啦，其實嚟緊呢兩三年預計有好多顧問醫生離職嘅，即係因為個年齡退休嘅因素。咁而佢哋再重聘，即係所謂延遲退休年齡咧，都係一個額外新職位嚟嘅。咁所以嚟講咧，其實嗰個壓力點咧，就由一啲年資比較高嘅副顧問醫生咧，即係話離職嗰個點嚟講咧，其實而家咧就比較多少少咧，反而就係一啲比較年輕嘅副顧問醫生嚇。咁其實佢哋就相對上面唔係話特別受惠依樣嘢啦，因為據以往嘅一啲額外升副顧問醫生做顧問醫生嘅計劃咧，其實都要求有一定嘅年資啦，即係副顧問醫生可能佢去到五年六年之後，咁其實而佢仲未有位升顧問醫生嘅時候，就而佢工作表現良好，就可以有一個額外嘅晉升階梯。咁但係好多時候其實當嗰、那個情況唔理想嘅，即係嗰個工作環境唔理想，其實好多人其實可能副顧問真一兩年之後咧，其實就已經問身去矣噶啦。咁所以依樣嘢就唔係一個好直接嘅幫助咯。 系嗱，不過凌霄姐，其實你點睇呢？而家醫管局推出嘅即係咁多項嘅措施咧，既延遲嗰個退休年齡啦，亦都增加一啲升職嘅位置啦，而家連置業貸款嘅計劃咧都推出埋啦。其實你哋覺得，如果要挽留翻人手，你哋期望醫管局係可以做啲乜咧？ 幾方面啦、啊。我覺得個士氣維係好緊要嘅嚇。咁士氣維係上面啊，當然一啲直接嘅好似利益上面嘅嘢，我覺得係有一個部分嘅幫助，但係士氣上面嚟講，其實同個工作環境都有關係。咁好坦白講啦，工作環境亦都直接同嗰、那個公立醫院入面，譬如話我哋日日服務嘅病人，見到佢哋輪候時間長啦，見到佢哋其實係嗰、那個譬如話病房上面嗰、那個成日病床都爆滿啦，即係基本上唔使冬季高峰期，其實周不時嚟講，其實都係要加床嘅。其實依情況嚟講，其實就都要改變。好坦白嚟講咧，係唔係一朝一夕，因為依啲嚟講係可以講係十幾年前種落嘅因嚟嘅嚇，即係因為咁多年前 cut 醫護人手又好，即係所謂肥雞餐啦。咁又或者喺嗰、那個醫院上面嗰、那個各個聯網資源上面嗰個分配，或者去 project 個人口改變，要加幾多病床，加多病院即係病床或者即係醫院啊病房數目， 一路就之前講就話啊，我哋嘗試將嗰個服務其實就擺喺一啲日間醫療上面啦，但係其實基層醫療一路又搞得唔好，咁而嚟講，譬如日間醫療上面面對住一個人口老化嘅情況，其實唔係一個好完美嘅答案，亦都好多時候一啲轉服務係唔可以由日間醫療去代替嘅，咁所以個情況其實好多係昔日嘅根源嘅。而家好慘來講，即係呢啲咁樣嘅情況係真係好難，即係而家真係可以咁講捱落去嗱。你話真係海外醫生嘅，我哋坦白講，我哋而家都唔知道有幾多海外醫生係會對而家我哋嘅方案或者香港嘅職位填充啦。咁講啦，其實你改善嗰、那個醫療嗰個質素環境其實係真係首要，真係呢件事咧係冇一個短期好快速嘅靈丹妙藥去改善嘅。咁但係嚟講個人手嗰個士氣好緊要嘅。嗱、你話呢啲咁樣嘅金錢所謂有少少利誘嚟講咧，我哋覺得可以係講好似一個 gesture 咁樣，但係又唔係一個好大嘅誘因咯。 嗱，你头先提到啦，而家啲人手问题咧，有部分系因为即系过去嘅一啲措施埋落嚟嘅结果啦。咁但系而家咧，嗰三招入边咧，即系至少嗰、那个贷款嘅计划都系一个比较短期少少嘅措施嚟嘅。咁我留意到咧，其实医管局大会两年之前都成立咗一个持续发展专责小组啦。佢哋有冇就住一啲中长期嘅规划咧，系即系咨询过业界意见啦，同埋就系而家暂时有冇一啲咩声气，就系中长期佢哋会有啲咩应对方法？ 嗱，不如咁样啦，凌少时啊，因为咧我哋就嚟要五点半嘅新闻报道，会唔会可以五点半新闻报道之后咧，同你再倾多一阵，解答埋阿林智恩头先嗰个问题啊，好唔好啊？吓， 好啊， 好，咁我哋一阵间再揾翻阿凌少时出嚟咧，同我哋倾一倾嘅。电话号码18723111872311，有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干犯煽惑他人有意图造成身体严重伤害、煽惑他人纵火及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指他们在不同社交平台呼吁以不同手法影响星期日舉行的立法會換屆選舉，或者召集網民在之後的節日上街遊行。警方又指兩名男子涉嫌在網上發布的煽惑信息，包括襲擊或殺害警員或官員、鼓吹暴力破壞或縱火。警方說被捕男子分別22歲和34歲，報稱速遞員和資訊科技人員，其中一人是一個大約2000名成員的網上討論群組管理員。警方在被捕人士家中檢獲一支仿製手槍、戰術背心、戰術頭盔和防毒面具等。立法會選舉星期日舉行，其中40席選舉委員會界別會以全票制方式選出議員。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說，相信選委一定會很認真，經過思考觀察後作出決定。他沒有聽到有任何指示要怎樣的投票方式，相信每名選委會自行決定。譚耀宗又說，心中沒有特定的投票率目標，認為投票率每次因為情況不同呼籲市民投票，又說今次選舉有競爭，難以預測結果。立法會會議廳改掛國徽，立法會秘書處回覆查詢表示，根據《國旗及國徽條例》舉行立法會議員宣誓的場地必須懸掛國徽。第七屆立法會議員宣誓儀式詳情將適時公布。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解釋，立法會會議廳將用作新任議員宣誓的場地，

我哋每一个人都对未来有美好嘅愿景。你嘅一票可以令香港成为一个更安居乐业嘅地方。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仲有两日，投票时间为朝早8:30至晚10:30，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我們討論就是醫管局昨日推出幾項的新措施挽留人手的。當中比較引起關注特別的就是對於現職的員工，如果他任職滿3年就可以申請一筆的貸款，那個利息是大概是1%，亦都是低於市場按揭的。那究竟這些計劃有幾吸引呢？在答半新聞之前，我們就跟公共醫療医生协会的会长凌霄智倾紧嘅，凌霄智请翻出嚟先。你好 ，Hello， 你好， 系 大家好， 系嗱。咁头先咧，我哋广告之前嘅问题咧，就系因为而家咧嗰一啲挽留人手嘅措施部分都系短期啦，但系我哋见到咧持续发展专责小组，佢本身个任务就系制定一啲比较长远少少嘅策略嘅。咁据你所知咧，即系中长期嘅规划上面咧，而家个专责小组有冇啲咩建议咧？ 其实嚟讲一路喺嗰個醫院上面咧，其實我哋知道，譬如話喺幾年前施政報告亦都講過話有預留咗額外嘅撥款啦。咁就未來10年有啲所謂嘅10年醫院發展計劃啦。咁其實呢啲嚟講就有進行中嘅。咁亦都嚟講一啲項目，譬如話現時嚟講有呢、這個廣華醫院嘅重建啊，有呢、這個聯合醫院嘅重建，其實係進行中嚇。咁但係嚟講咧，其實我諗前線員工嘅聲音咧，相對上面就唔係真係非常之直接反映到咧，因為畢竟其實好多都係管理層同埋可能聯網醫院自己管理層之間嘅一啲一啲嘅溝通協商就會比較多啲咯。 嗯，好啊，唔該曬你，凌霄智，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凌霄智咧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嘅會長嚟嘅。其實林智恩頭先凌霄智都傾過一個問題啦，即係醫院嘅人手嘅流失咧，其實就都源於一啲嘅好多嘅因素嘅。咁亦都有好多嘅因咧係好一段時間之內咧種咗落嚟噶啦。咁所以如果係要話係趕急地去推出一啲嘅措施，以舒緩咧醫管局嘅人手壓力咧，似乎可能都會比較難，都要比较长时间咧，先至能够见效。咁而家去医管局推出呢啲短期措施啦，其实某程度上会唔会系即系好似一个即系循环咁样啊？一方面因为可能一啲长期嘅问题未能够即时舒缓，导致到有人手流失。但系另一方面推出呢啲短期计划咧，亦都唔知道咧系咪真系挽留到你目的嘅目标嗰班嘅即系人手喺度。即系似乎个问题比较系咪会比较难去短期之内有一个嘅解決嘅方案 啦。因為咧而家咧，俾我感覺上咧，都醫管局有少少係所謂叫時間換取空間。因為我哋都聽到啦，即係醫管局主席范鴻玲講咧，其實佢哋都知道咧，員工離職咧係好多唔同嘅原因嘅。譬如你頭先所講移民啊，或者有啲人係轉投嗰私營市場，所以其實佢哋都知道咧，就係嗰個貸款計劃咧，未必就係適用曬喺所有嘅同事上面，亦都未知有幾多人受惠嘅。咁但係佢哋就強調啦，即係成熟一行就推一行。咁相信咧，即系解決到部分人嘅問題咧，就照推咗出嚟先。咁我諗緊咧，會唔會佢就係想填補可能呢一兩年嘅一個所謂叫做 gap 啊，即係一個空缺。因為嗱，而家醫管局咧，佢就招聘緊海外醫生啦。咁而但系我哋最快都可能要下年啊，即系先至有嗰个认可医学院嗰个名单啦。咁另外我哋都等紧，即系而家读紧嘅医科生毕业啦，会唔会就系？為咗即係頭先我哋所講個短期措施，其實就係為咗去填補，即係可能呢一年啊、兩年啊嘅時間，係令到嗰個暫時嘅人手係唔會短缺得咁緊要咧，咁樣。咁所以我諗，即係短有短做啦，似乎而家就 但头先讲到咧，就系引入海外医生咧，呢个都主要系针对翻即系医生个问题去处理啦。咁、但系嚟紧，譬如我哋亦都会同护士协会嗰边咧去倾嘅。咁针对护士流失嘅问题，到底仲有冇啲乜嘢嘅招数咧？如果我哋睇翻咧，范鸿龄咧，佢较早之前所接受嘅一啲嘅访问啦，其实咧佢亦都系相当之关注咧护士流失嘅问题嘅。咁甚至系，亦都即系讲到咧，就系即系护士嘅流失咧，对于佢哋嚟讲咧，佢系更加要去处理添。咁嗱，如果你以舒缓人手嚟讲，你引入海外医生就解决咗医生问题啦。咁、但系护士其实似乎系咪就要靠点样去吸引到新人入行，而去令到即系可以补充翻一啲新血喺度咧？呢、这个系咪唯一一个方法咧？ 嗱，呢个系一个方法嚟嘅。尤其是我哋头先所讲咧，即系嗱，本身医管局咧系即系嗱，如果边啲护士嚟讲比较吸引，可能就系一啲即系资历比较浅，又或者佢唔介意。而长啲时间喺医管局中工作嘅护士咧，咁可能呢个贷款计划系有吸引力嘅。咁另一个我会谂到嘅角度就系而家大学嗰个护理嘅本科生嘅人数，即系呢个长远嚟讲系咪都需要增加咧？咁因为呢个先至系个供应嘅源头嘛。咁所以除咗医管局头先所讲啦，即系挽留现有人手嘅措施之外咧，另一样都要谂嘅就系嗰个学额嘅问题。 呢度就係由個人手供應去著眼啦。咁但係正如即係頭先啊，凌霄姐都有講咧，就係一啲長期嘅工作壓力問題咧，可能都係要透過點樣咧係減輕到佢哋嘅工作量咧，先至能夠處理到嘅。咁呢度亦都係同咧直接就係同即係嗰個嘅服務量咧係相關啦。就住呢一點咧，其實留意到范鸿龄咧較早之前啊，佢喺其他訪問咧亦都有提到嘅，譬如就係咪做一啲嘅服務嘅分流咧，嗱，實際上而家咧，醫管局已經有某啲嘅服務咧，係向係可以即係向私人嗰度咧去即係買噶啦咁樣。咁但係除此之外咧，范鸿龄亦都講過，就係佢考慮到病人分流嘅時候咧，亦都係考慮到大灣區嘅問題，因為佢喺即係十月嘅時候，亦都接受傳媒訪問咧，亦都話隨住大灣區嘅融合咧，會有越嚟越多嘅香港人咧喺當地生活同埋工作。咁如果可以將一啲公司型嘅協作計劃咧擴展到去大灣區咧，亦都係有助咧減低本港公立醫院嘅需求，係減低供應嘅壓力，從而亦都係減低咧人員流失嘅風險。咁啊，林志恩呢個又係咪另一個即係可以諗嘅一個方向咧？ 嗱，呢個之外咧，同埋另外頭先我哋提咗咧，第三個措施我就冇好深入去講啦，就係關於嗰個成立醫院管理局學院啊。咁呢個就係整合咗即係而家幾個學院啦，譬如護理深造學院啦、專職醫療深造學院啦、支援職系進修學院啦、醫療資訊科技學院同埋幾間護士學校。咁呢個喺嗰個所謂叫核心知識嘅技能上面嘅提升咧，似乎亦都即係一方面係員工福利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亦都令到一啲可能比较资历浅的护士就大啲机会系得到一个晋升的即技能，所以可能呢个亦都系另一个角度啦，即系话除了福利之外，培训亦都系另一个挽留人手的措施嚟嘅。 1872311有啲咩意见同睇法，打嚟同我哋倾倾啊！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呈现《大江大河二》。 雷士根向新嚟的楚乡长申穷。但是楚乡长就认为小雷家的问题是因为雷士根没有管理能力。听完之后，雷士根觉得十分委屈。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志恩呢个时候咧，我哋亦都请嚟香港护士协会嘅主席啊，袁志敏同我哋倾倾啊吓。袁志敏你好， 志恩你好， 系吓你好。嗱，袁志敏啊，不如首先咧，先讲咗贷款计划，你哋个反应系点样啊？ 我哋就基本上嗱，因为个贷款计划咧系去买楼嘅，咁所以咧买楼其实系一个人生一个好重要、好重要的决定嚟嘅。咁、所以呢就我哋个会呢，其实我哋内部初步倾过呢，就係、我哋对呢个计划呢就係一个中立嘅睇法嚟嘅啫，因为我哋唔会话好或者唔好，因为我哋担心就係话如果话咗好 咁人哋真係走咗去買樓，時啲樓價跌咗，咁點樣咧？咁係真係唔係，即係呢個決定太重要啦。咁我哋只係話啊，呢個係一個即係一個計劃啦。咁有需要嘅同事，如果用佢哋考慮過。覺得好嘅，咪去用呢個計劃咯。 但你哋覺得佢喺挽留人手嘅作用上面啊，係幾大咧？ 係我坦白講，我哋真係好觀望嘅，因為點解咧？而家基本上嗰個流失咧，以往早十年八年前，如果純粹講護士嘅流失咧，喺醫管局咧，其實啲護士係流失咗去私家醫院啊、私人機構啊，或者係老人院啊嘛。但是我哋今時今日講嘅護士流失咧，就唔係呢一個情況啦。而家呢個護士流失係因為個移民問題啊嘛，咁所以就即係唔可以同日而語啊。咁頭先就話啊，其實有幾多人係因為買唔到樓而因為去移民咧？咁我哋如果根據我哋今年年頭嗰個問卷調查個結果咧，就係、是、其實啲人移民就唔係因為買唔到樓喎。而是因為嗰個社會嗰個整體個情況啊，整體嘅氣氛啊，令到啲人移民噶嘛，咁所以就咁啦。 嗯，咁但係咧，對於邊類型嘅護士嚟講咧，這個貸款計劃可能都會有吸引力。同埋咧，另一個問題就係、是、究竟醫管局而家係咪就係最缺，即係認為啊貸款計劃有吸引力嗰班嘅護士 咧？嗱，我如果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咧，就係、是、嗰啲應該就係咧三至五年。畢咗業三至五年，嗰啲護士就可能對呢個計劃有興趣嘅、因為佢哋就應該未儲到筆首期，咁、就可能嗱，就亦都可能佢哋係都係諗定啊，係醫管局好穩定嘅工，嚟緊二十年，因為個借咗要分二十年還噶嘛，咁你嚟緊二十年都可能係諗定喺醫院管理局服務嘅。咁呢啲同事就可能就有嗰、那個即係、就是、吸引力嘅，係應該有吸引力嘅。咁但係調翻轉咧，就係而家其實我好想講，當個流失率去到7%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好各級嘅護士都缺㗎啦。咁因為最重要係咩咧？你平時都缺護士嘛，你而家仲喺缺護士嘅情況下，再流失7%，好似7.7%啊！如果琴日公布嘅數字，咁係啦，琴日公布數係7.7%啊嘛，咁基本上。我心就係、是、其實每年咧，醫管局咧都大概流七，當時成4.4%，4.4%講緊係咩咧？每年都流失2000人。 嗯， 有每年你如果去一成年流失7.幾%，咁差唔多係 double 喎。咁即係話可能係講緊流失差唔多成4000人。咁真係真係好好，即係全線都人手都好緊張啦，應該如果係咁樣。 嗯，係。袁志敏，咁調翻轉啦，用一個培訓嘅角度咧，提供更加多嘅晉升階梯，亦都喺個培訓上面，即係更加著力啦，做好即係相關嘅培訓啦、整合啊等等啦。呢啲措施又係咪可以留到人才咧？ 呢個我哋香港護士會係完全歡迎嘅。完全歡迎嘅，但因為係以往係訓專科護士嗰度咧係有條隊嘅，有輪候嘅，即係唔係話你讀三年，通常三年嘅即係畢咗業三年咧，其實三年就好似已經可以叫 qualify 啦，即係可以去做接受呢個專科護士嘅訓練啦。咁但係其實就好多時就。你三年就未必有位俾你嘅，咁如果但係我哋都今日我喺其他場合我都講透露講咗，就係因為佢而家整合就話希望會增加培訓，但係冇細節，就係例如就係話啊，而家整個咁多學院加埋一年，譬如啊，我哋一年咧就會培訓100個糖尿科嘅專科護士嘅，係咪整合咗之後咧，我哋一年咧就會培訓200個糖尿科護士嗱？呢、這個喺琴日嗰個新聞公佈就完全冇講嘅，即係完全冇話啊嗰啲培訓名額會增加幾多啊幾多成啊，完全冇講到。咁呢個我哋嚟緊香港護士會都會去信醫管局總部去問清楚，喂，咁其實搞完一大輪之後，你每個專科其實嗰個培訓學額可以增加到幾多先得㗎？咁即係因為你增加到咁，即係嗰個輪候先至可以清，即係話啊有啲人排快咗。 咁我亦都啱嘅。如果啲同事佢喺度可以攞到個專科，佢讀緊專科嗰陣時，佢一定唔會走啦。呢個第一，第二就係佢讀完個專科，咁可能個升職個機會又快啲。咁呢度有可能都要有個誘因佢唔會走嘅咁樣 咯。袁志敏，根據你哋嘅資料咧，有冇顯示邊一個嘅專科培訓咧會係比較需要去大幅去增加呢啲嘅即係培訓學位啊？ 呢個我哋喺今頭嗰陣時就住嗰啲同事移民啊，有冇計劃移民嗰個問卷調查入邊咧，翻嚟咧其實就係嗰啲好熱門嘅科目啊，例如呢、這個。深切治療部啊、手術室啊、急症科啊，呢啲就係好熱門啲同事會走，亦都坦白講，呢啲科目咧唔係香港熱門嘅，全世界都熱門嘅。 嗯， 亦都可能係呢啲原因，所以呢啲同事係即係所謂最有本錢去走嘅，因為佢出到外國咧，呢啲科係一定有工做嘅，佢搶住請添嘅嚇，咁就會係咁樣咯。 其實九月的時候醫管局都已經推過一輪的挽留人手的新政策， 是 當中有一個就是去延遲那個退休年齡，就是由60去到65，這個在去舒緩那個護士人手上面呢，因為它即時推行都過了幾個月，現在你看到有什麼的即是進展？ 現在都是 我的感覺是，即是我們接回來的信息的都是在行緊的，不是即坦白說就唔係話一個好所謂英文叫 significant 一個好重大嘅改進或者改變喎，暫時嚟講，咁就即係有啲同事都仲係磋商緊嗱，但係我覺得嗰個計劃都有個好處嘅，就係咩咧？以往咧就係你退休先同你問再唔再重聘嘅，而家就提早咗5年啊嘛。提咗你五啊，佢啲同事55歲，佢已經啲老闆就會同你講，佢有冇興趣啦嘛？咁我估呢個好處係咩咧？就係醫管局整體嗰個人手規劃嗰度咧，就即係可以再早啲做咯，早啲做啊！咁嗱，呢個我都今日亦都喺其他場合都有講嘅，就係其實嚟緊基本上，如果純粹講護士啊，我就會睇就係唔單止專科頭先嗰啲專科培訓要加。根本個本科培訓都要加，因為而家其實係即係各級護士都走緊啊嘛，係。咁你如果你淨係搞專科冇用㗎，即係唔夠力啊！即係你本身嗰、那個你整體香港個護士 number 會跌緊啊，因為嗰個移民潮嘅問題，咁你要變咗本科嗰度都要加咯。咁而事實上香港係有本錢加本科，因為點解？因為其實而家報大學咧，基本上。是好多人報護士噶，但係因為個大學學位唔夠，即係護士呢個科嘅科目唔夠，咁變咗係好多人讀唔到啫嘛，咁如果佢加大學學位本科嘅話，其實係即係訓練多啲護士咯。 你哋咧之前早前咧就做過一個調查噶嘛，咁當時咧有80-90%嘅話想移民護士都話係同政治環境有關啦。咁但係除咗政治環境之外咧，個工作量同工作環境係咪佢哋會想離開嘅另一個因素咧？ 呢個都係噶，工作量、工作環境、晉升機會都係噶，呢個都係排頭嗰5位之一嚟嘅。 但你會期望應該怎樣改善才可以挽留到人手呢？即是個工作環境 上。這裡剛才我覺得幾樣東西，第一就是剛才醫管局現在做的那些事，我們都是基本上除了是不是買樓就不是針對護士的，整個醫管局的工作都是適合的，但是其他那些晉升機會啊、專科訓練那些就都是跟專科護士有關的。咁我只會睇就係做咗呢啲之外，其實仲有其他嘅改革嘅，例如咩咧？就可能嗰個醫療護理模式嗰個改革啦，同埋點樣引入多啲科技入去嗰個病人照顧嗰度啦，令到嗰個工作量可以減輕啦，咁呢啲都係即係我覺得就係除咗家人嗰度之外咧，就係點樣減個工作量。咁工作量嗰度咧，就係一定係牽涉個醫療護理模式嘅改變，同埋即係嗰個科技嘅應用㗎啦。咁呢個又要行得快啲㗎啦。咁同埋其實喺無論我哋國內或者係世界其他地方，其實都係即係全世界都唔夠護士㗎嘛，都係用緊呢啲策略咧去處理嗰個護士唔夠嘅問題㗎。 好啊，唔该晒你，袁志敏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 吓。 袁志敏系香港护士协会嘅主席嚟嘅。不过林志恩其实即系医疗人手短缺呢个问题咧，都唔系今日出现噶啦，其实都已经持续咗好一段嘅时间啦。咁其实过去亦都医管局啦推出唔少嘅措施啦，其中都一个比较显著嘅就系增设一啲嘅升职位啦。咁但系似乎系咪都仲要其他嘅新思维去挽留到佢嘅人手咧？ 但其实头先咧，我谂袁志敏都提咗几点啦，我認為他覺得有幾個措施都是做得啱的，譬如剛才你所說即是那個晉升的機會專科的訓練，另外有些新思維他剛才提到的就是那個醫療護理上面的透過科技去改善那個人手不足。另一個我想除了是個措施之外，另一個是那個研究，即是一個長遠的規劃，即是所謂的 projection， 因為你現在其實計到幾時會大概有多少人是退休的嘛。當然移民潮這些突發的事件我們不可以計算，但是退休的人數是有得計的嘛，所以這個是長遠政策規劃的問題的。 同埋也都牽涉到呢整體來說，即是我們是整個社會呢想究竟這個醫生護士對病人的比例是怎樣呢，是不是應該再令到個比例呢即再降低，令到可以有比較充裕的人手去照顧護士和照顧我們的病人呢，這個反而亦都是另外一個，即除了醫管局本身的規劃之外，亦都是牽涉到政府的整體規劃，就是醫療資源的投入。先聽一節六點前的交通消息，跟住會有六點鐘的新聞天地的新聞天地的，請大家留意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交通意外，咁喺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星輝豪庭快線咧係有壞車阻路先啊嘛，咁而家車龍咧分別排到去觀塘道近德寶花園同埋偉業街近常怡道，清水灣道落去龍翔道嘅交通咧都非常擠塞，車龍排到近順利紀律部隊宿舍。咁而喺荃灣嘅沙咀道去荃景圍方向，較早前近寶石大廈慢線嘅意外仲係處理緊，一大車多，經過請你小心。則行到南去觀塘方向咧，近住理工大學因為有交通意外，而家龍尾去到渡船街天橋近碧街。咁加士居道過海嘅車龍咧，都受到則行到南呢單嘅意外影響，龍尾去到渡船街天橋近碧街。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嘅龍尾喺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新樓街。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嘅龍尾喺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車龍排到管道出口。東隧港島入口龍尾嘉華國際中心。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好顯著咁惡化啦，咁如果係顯著惡化，死亡率就要落單，加息步伐就會放緩嘅。 林俊宏又話：歐洲通脹低於美英兩國，加上歐洲央行喺2008年過早收水同埋加息，引發錯誤，因此認為歐洲央行現時喺貨幣政策調整上會相對審慎。香港電台記者任木峯報導。 睇翻港股嘅表現，恒生指數收市係報23192點。跌咗282點，主板成交额全日有1626亿1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系报23062點，跌咗80點，成交张数5277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632點，跌咗42點。深证成分指数就报14867點，跌咗245點。十只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438蚊跌了14.6，阿里巴巴117蚊跌了3.7，美团225.8跌了12.6，药明生物89.15升了1.1，金科服务30.5升3.25，盈富基金23.34跌了0.32，恒生中国企业83.48跌了1.24。京东集团280.2跌了10.2，李宁84蚊跌了5.05，建设银行5.31系升了7仙。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丝路物流控股、Nomadtech、树红金融集团、中国环保科技同埋宝达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联合能源集团、中国基建投资、华旭高速、凤凰卫视同埋辉煌科技。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3，日元113.57，瑞士法郎0.918，加元1.28， 人民币 6.382， 英镑对美元 1.33，欧元对美元 1.133，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是 0.677。 港金是报16,83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07.06美元，卖出价是1,807.8美元。港汇指数报 101.2， 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嘅消息啦。喺九龙龙翔道西行去荃湾方向，近住新光中心啦，有交通意外，比较挤塞嘅车龙分别就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上怡道、新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嘅车龙啦，排到佐敦谷公园噶。重复一次啦，咁就系龙翔道西行荃湾方向，近住新光中心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上怡道，同埋新清水湾道近住佐敦谷公园噶。荃湾沙咀道近住宝石大厦啦，去荃景围方向慢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经过请小心。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啦，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加龙村。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中环广场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过了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这边车龙都很长，排队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就在新华十道上桥位，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出来九龙，乜嘢受到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比较繁忙所影响，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一路排到去将隧的九龙出口，将隧的将军澳入口那边车龙就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正街车多的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花园道下行车多龙尾马记仙峡道近宝云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去到纪元。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多车龙尾圣佐治大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广东道挤塞，龙尾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那段车龙排到美城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龙尾近龙门居，最后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教会处挤塞，龙尾排到去博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18个表列处所扩大了要使用安心出行食肆的负责人林先生。 啲学生咧，个个都话自己唔够15岁嘅，真啊，冇得查佢身份证噶嘛。 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陈文生 系要谂得再长远啲，唔会喺一个感觉上好似系朝令夕改嘅环境下，其实好人心惶惶。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

跑有啲乜嘢嘅分別咧？咁同埋點解啊個世界紀錄咧上次咧就係、是、應該係2017年創下嘅？咁啊，事隔幾年咧先至可以打破到。咁其實如果佢距離咧舊嗰個嘅世界紀錄咧係差0.12秒、啊點解呢0.12秒會係咁難突破嘅咧？嗱、唔知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係有冇咧係睇到咧尋晚嘅決賽啦？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啦，講講你嘅一啲嘅感受啦。咁同埋即係自從奧運之後啦，都香港多咗人咧留意香港唔同嘅體育項目嘅，游泳當然係其中一項啦。咁你自己對於香港運動員喺世界上嘅表現又有啲乜嘢嘅感想想發表咧？都要打電話嚟1872311㗎。電話旁邊我哋又請嚟咧何思培嘅前教練啊，黃文海啊，黃文海你好。 系 ，hello， 你好，各位。 你好啊，首先我哋头先咧同都同阿林子欣咧问咗两个问题噶，其中一个咧就系25米嘅池同埋50米嘅池咧喺转身上面咧有啲乜嘢嘅分别，喺个训练上有咩分别？你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绍下？ 好啊，冇问题，因为头先你哋所讲啦，25米佢有好多次嘅转堂，咁每一次转堂咧都要其实都嗰、那个对身体嘅负荷都好大。咁我琴日睇何思培游嗰陣時，佢係每一次轉塘，佢嗰、那個個速度都冇減嘅，反而增加。咁其實好大原因，因為佢係以前佢喺美國讀書嗰陣時咧，美國已經係好多時候用短池訓練，同埋佢係游完奧運之後，佢參加嗰個叫做 ISL 泳聯嗰個比賽，全部都係短池。咁其實對佢嚟講咧，係有好大優勢喺度。 咁但喺成績上面咧，即係短池賽紀錄咧，喺過去嚟講咧，同長池賽去比較咧，又有冇分別咧？ 有好大分別，因為始終都係轉塘，有啲選手對轉塘嗰、那個即係嗰個能力冇咁高嘅，咁所以有陣時你好多時候見到譬如奧運會啊、短池賽啲選手有，即係其實嗰、那個即係都係好大啲唔同嘅。咁但係阿何思培就即係琴日佢表現咁好，同埋佢一個好即係好力量好強嘅泳手嚟㗎，咁所以對攞轉塘咧，係反而係佢有個好大優勢喺度。 其實黃文海可唔可以即係咁樣講咧？對於一啲唔係太熟悉即係游泳嘅技巧嘅朋友啦，咁因為佢轉塘之後咧，就先會喺水底嗰度咧係向前推行一段時間咧，然之後先至再繼續去游噶嘛嚇。咁其實係咪就係嗰一段啊？佢喺水底入邊即係去用一個即係自由腳去到游嗰段時間咧，就係一個可唔可以拉遠嗰個差距嘅一個都幾大嘅關鍵啊？ 是啊，因为有好多选手，譬如转塘之后水底脚，那个对身体嗰个叫无氧，我哋叫做anaerobic 嗰个无氧个要求是好高，因为佢要闭气踢水底脚，而且佢喺水底嗰度，跟住佢一上水嗰阵时，佢唔叫做唔可以点样透气，要继续保持速度，咁就呢一样其实好讲求嗰个选手嗰个能力。 咁喺嗰个速度同体能训练上面咧，又同一个标准池嘅比赛会有咩唔同咧？ 标准池譬如长池咁啊，自然转塘少。咁但系因为你25米池啦，系好短嘅，即系对好多选手嚟讲，佢可能游几下就到，即系到个钓到边要转塘。咁所以其实全部都系讲求嗰个爆炸力同埋嗰个无氧个能力。 除了这一样之外，即其实一个的泳手如果他去游开一个标准池，跟他再游开一个的短池，即其实个训练模式应该会有很大差异的。其实世界上的泳手是不是普遍都应该可以做到，即无论是25米也好，标准池也好，他那个的技巧或者水准都是这么平均的呢？定是其实都会有一定的难度在这里呢？ 其实大家都好平均嘅，即系譬如游得到50米长池，佢哋都可以游短池。咁其实都即系个分别都冇话太过大嘅。 另外一个都想请问啊，就系关于嗰个世界纪录啊，因为上一个世界纪录咧就系2017年啊，由瑞典嘅选手啦，佢系施祖堂啦所做出嘅，就系1分50秒43。咁而今次咧，阿何思培咧就系争0.12秒，即系快咗0.12秒，就系1分50秒31。咁其实可唔可以讲讲，其实呢0.12秒嘅意味住啲乜嘢嘢咧？由2017年到而家咧，先至有人破到，系咪真系咁难追嘅咧？ 係啊，因為每一個世界紀錄佢個難度都好高，譬如你睇翻而家所有世界紀錄都係好快，同埋要睇天時地利同人和。咁而阿斯培就係破世界紀錄0.12秒，已經係叫好多啊！因為可能佢轉堂方面會比較好啲，即係其實基本上佢唔可以有出錯，而且200米入邊佢有咁多次，即係有咁多次轉堂，有咁多次嗰個 lap。咁佢如果佢有犯少少錯咧，佢會即係會擦身而過啊，同世界紀錄。 嗱，講開斯培嗰個記錄咧，就係我諗好多人都關心佢之後嘅即係成績會係點樣啦。嗱，因為而家以佢個年紀同埋加上佢經驗咧，其實之後點樣先至可以維持到佢個水準咧？ 而家就即係譬如佢游完呢、這個世錦賽短池之後，咁佢嚟緊嗰12個月，其實都對佢嚟講一個挑戰嚟。咁佢要翻去同個教練傾下。究竟佢點樣去準備 for Paris 嗰個奧運會？咁樣有好多嘢要有咩要改進啊？因為佢而家係叫做全職運動員，所以佢嘅自由度會比較大啲，同埋佢要即係有好多嘢佢又要即係要即係唔好即係而家唔係好似以前咁細路仔咧，而家係大人，咁好多嘢都要好 professional 咁樣去應對。 同埋其實佢今次呢，即係出戰呢個賽事啦，其實都係即係京奧之後嘅一個比賽啦。咁但係如果睇到，似乎佢係咪喺京奧之後呢嗰個嘅比賽嘅賽事都唔少嘅喎，做咗成40項嘅喎，係唔係喺一個泳手入邊，如果佢係保持住一定嘅比賽嘅項目咧，亦都對於佢嘅進步係有啲幫助嘅咧？ 係呢、這個一定啊，因為而家所有世界所有好頂尖嘅選手都會周圍去比賽，即係因為佢哋個進步空間已經叫好少嘅啦，即係譬如佢進步1秒2秒已經叫做係一個好大嘅進步。咁所以佢點樣去進步咧？就譬如透過比賽啊、經驗啊，或者同其他即係泳手交流啊，同埋同其他教練交流。咁佢當中佢自己要成長。咁我諗佢奧運會之後，佢已經其實已經心智上成熟好多。跟住而家去到世錦賽短池嘅，佢個信心更加大。而且佢之前有啲比賽咧，佢已經係好接近嗰個世界紀錄，只不過係琴日佢係即係將所有嘢合埋一齊，咁啊就入咗世界紀錄。 系头先阿陈燕萍提到啦，即系奥运之后，其实阿斯培都出战咗差唔多40場赛事啦。咁我留意到咧，今次咧嗰个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咧，佢就系国际泳联旗下嘅赛事嚟嘅。咁佢主要就系即系国家同地区名义去报名参赛啦。咁另外，因为我都有即系追踪阿斯培佢嗰个社交媒体咧，佢另外有一啲比赛系用泳会做比赛单位嘅。咁我就想知咧，其实唔同嘅比赛咧，即系对于嗰个泳手嘅排名咧，会有啲乜嘢影响？佢点样去计算佢个排名嘅？ 排名咧系用佢时间，系用佢最好时间排名嘅。咁呢个系FINA 国际泳联一个比赛。佢之前咧游完东京奥运会之后咧，嗰、那个系唔同嘅。嗰、那个比赛系譬如系叫做即系另外一个即系一个机构去办嘅。咁嗰个机构系啦，系嗰、那个叫 ISL， 系 ISL。咁佢哋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基本上系全部都系 professional 嘅泳手嚟嘅。即系譬如好多国家嘅，咁佢哋要分队啊，去游啲唔同嘅比赛，但系佢个 format 咧都系唔同嘅。咁同泳联咧有少少唔同。咁所以佢个吸引上或者喺个即系睇比赛嗰时咧会刺激好多。咁樣而家佢由呢個國際泳聯咧，就係即係比較標準少少嘅，即係譬如傳統啲。 咁係咪頭先所講，即係 ISL 就主要係以短池賽為主嘅？咁如果國際泳聯就係標準同短池都有嘅比賽？ 係啦，係啦，即係 ISL 咧，其實佢嗰個商業性係大啲嘅，因為譬如佢有 sponsorship 啊，即係有獎金啊，咩泳聯國際泳聯咧都有，但係咧佢哋個 format 係嗰個分配上唔同。 係嚇嗱，咁我想問，即係何詩蓓佢完咗呢個比賽啦，咁其實咧佢今日咧都仲要出戰即係另一個比賽，都相當之頻密啦。其實佢就係要去爭奪咧呢個100米自由泳嘅決賽啊！你又點樣去預計啊？何詩蓓喺呢度嘅表現啊？ 我想他都会应该都会挺好的那个成绩。那我刚才看到他应该是进入了准决赛，因为他一排名第一。那但因为他昨晚游完200米，那他拿金牌破晒纪录，那他一定会今天会好攰，同埋我想他昨晚应该都好夜瞓，因为搞好多嘢嘅。即是你拿完金牌啊，跟住又要药检啊，跟住又要好多传媒访问啊，咁可能佢又唔系即刻瞓到觉啊。咁但系佢今日睇佢个时间都好好，咁希望佢系即系 semi final 嗰阵时由可以入到 final 先。咁到 final 嗰阵时啦，因为佢对手都系瑞典嗰、那个，佢都系好、都好犀利。因为佢奥运嗰阵时佢系断咗只手嘅，之前即系之前整紧只手有受伤，咁所以奥运会个成绩冇咁好。咁啊，但系喺睇下决赛，睇下点样咯。 黄文康，你点睇呢？即系点样比较何诗培喺寻晚嗰个嘅比赛，同佢喺京澳入边嗰个表现，嗰、那个技术上有冇啲乜嘢嘅显著唔同啊？ 冇乜显著唔同。我觉得佢寻晚发挥同奥运会发挥一模一样。咁啊，即系寻晚佢简直系超，即系叫做100分。我谂佢奥运会嗰阵时都系表现100分，只不过奥运会佢输俾两个澳洲嘅，又系一个好即系好传奇嘅泳手。咁啊，系咯，就系咁咯。 好啊，吓咁多谢晒你，黄文海，唔该晒，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黄文海咧系何诗培嘅前教练啦，咁佢亦都系睇好即系啊何诗培咧嚟紧嘅表现嘅，咁同埋亦都头先亦都讲啦，0.12秒喺个世界纪录嚟讲都真系好难破。 系啊，同埋我哋睇翻咧，其实何诗培一个人都保持咗非常之多项嘅纪录啦，即系包括一项世界纪录、四项亚洲纪录同埋16项香港纪录啊，咁喺香港嚟讲都真系一个非常之传奇嘅成绩。 咁当然啦，即系喺背后都做咗好多嘅即系牺牲啦。即系譬如佢喺京澳之后游咗成40场嘅赛事咧，咁当然即系佢越游咧就要可以即系先至可以帮佢咧保持翻其他嘅状态啊等等。咁但系对于一个运动员嘅体能嚟讲咧，都系一个相当之大嘅考验，同埋个压力咧亦都相信系唔少嘅吓。咁所以即係一個運動員嘅培訓咧，真係相當之唔簡單啦。咁但係往後啊，其實即係何詩培依一個嘅經驗啊，會唔會都可以啟發到即係香港嘅其他嘅泳手咧？譬如喺無論喺個培訓嘅方式啊，或者係其他嘅支援上面，係啦，資源上面會唔會都可以有一啲嘅更加多嘅投入咧，令到香港更加多嘅泳手去有呢個階職咧？咁呢個似乎都要睇下啊，嚟緊特區政府咧，仲會唔會有一啲嘅新嘅即系嘅資源啦，可以擺落去啦嚇。咁當然啦，即係何詩培咧，今次奪得呢個世錦賽嘅冠軍啦，咁亦都係得到咧特區政府嘅官員咧嘅祝賀嘅。跟住我哋先聽一節7:00新聞報導。 490公里，要你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8公里，橫過菲律賓並進入南海南部。本港地區今晚以及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云，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日朝早清凉，星期一二多云有雨。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石角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排到近大埔滘老围。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石角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近大埔滘老围。咁至于较早前咧，喺荃湾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宝石大厦嘅意外已经正常，慢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九龙方面咧，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较早前近新光中心嘅意外事故都啱啱清场，车龙一带消散。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彩虹村一段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嘅车龙就排到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近乐山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柯达大厦对开。

国内人口有三成是文盲，过半人口就生活在贫穷线之下。此外，内战后遗症还带来不少社会问题，从毒品到暴力、恶劣治安等等，令到国家没办法发展起来。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不自由，其他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林志恩，较早之前咧，联合国嘅气候峰会咧都引起咗相当之多嘅关注啦。咁因为大家都会系讲紧究竟我哋嘅减排目标系点样定定咧？各国之间咧系咪可以定到一个更加进取嘅目标咧？咁而翻翻嚟香港啦，咁亦都咧有香港嘅一啲主力系做碳审计嘅机构咧，佢哋系为香港嘅碳嘅排放咧嘅减排嘅目标咧做咗一个嘅評估。咁如果根據佢哋呢個評估咧，就係、是、低碳上創方啊，佢哋就認為咧，如果香港係要能夠達到咧呢、這個即係佢哋而家所提出嘅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咧，政府十月宣布嘅香港氣候藍圖2050咧，係所提出嘅2035年嘅中期減碳目標咧，係回應唔到咧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即係 IPCC 嘅警告，咁亦都咧係覺得，如果按照呢個嘅做法去做落去嘅時候咧，如果你唔大幅提高2030年嘅減碳目標咧，咁去到2050年啊，實現碳中和嘅可能性咧就會好少。 你頭先提到咧嗰個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咧，即係十月嘅時候政府公布啦。咁當然嗰個目標就係實現2050嘅碳中和啦。咁其實咧呢個新藍圖就定喺2035年一个中期的减碳目标，但系头先我哋提啦吓，即系呢一个嘅低碳上创方咧，佢哋嘅报告咧就认为特区政府咧定嘅目标应该要更加多，咁就其实每五年要定一个减碳目标吓，即系佢哋建议2025啦、2030咧、2030啦，同埋2035年咧，每五年咧都要有一个减碳嘅目标。咁另外咧，亦都希望咧有一啲细项啊吓，即系逐个细项咧都有一啲减排嘅时间表同目标，因为而家香港嚟讲咧，即系发电都系一个制造碳嘅好主要嘅来源啦。咁啊，发电啊、建筑啊、运输啊、废物管理咧，每一个嘅细项咧都应该要有一个嘅明确嘅目标啦。咁除此之外咧，佢亦都提到喺成本管理啊、融资计划啊，同埋一啲权威嘅治理结构上面咧，都应该要有一个即系嗰个改善嘅准则啦。咁但系咧，我就睇到有咁多建议咧，一阵间我都可以问一下佢哋个机构嘅代表啦，就系、是。咁多个嘢都要做啦，咁究竟边样嘢要行先咧？咁样咁同埋事实上咧，你要去睇究竟呢啲目标达唔达到咧，都有一个审计嘅过程噶。其实即系香港有冇咁嘅能力去做到一个咁仔细嘅审计，就系话每一个细项究竟系咪达到嗰个总体嘅减排目标咧？咁呢个都系一个挑战嚟嘅。 同埋喺成个嘅减排上面咧，到底系政府嘅政策啦、机构嘅配合啦，同埋咧市民嘅配合咧？是应该各占几多的比重呢？如果是要说整个社会都要是有公众参与达到一个减碳的时候，那我们又应该怎样去衡量公众在整个过程当中他需要的付出，还有不同阶层的公众他的承受能力到底是怎样呢？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个机构呢低碳上创方呢，他亦都是即是做了一个叫做香港气候成绩表，亦都是 佢哋第三份嘅香港气候成绩表嘅。咁佢哋就话呢个成绩表咧系由香港嘅大学啦、环保界啦、气候变化同埋可再生能源专家咧，对于过去一年嘅气候行动嘅表现咧进行评级，整体咧平均分咧就只系得 C 减，而特别咧就系喺可再生能源发电上面咧嘅表现咧系最差，只系获得D 嘅啫，咁至於治理評級方面咧，都係 D 加，其實都唔係好好多嘅噃。咁佢就話點解個治理評級方面只係得 D 加咧？就係因為咧氣候行動嘅運作咧缺乏透明度，決策過程當中咧公眾參與不足。嗱，咁啊林志恩如果講到呢一點咧，又翻翻到去一個即係根本嘅問題啦。其實喺減碳呢個議題上面咧，可能對於普通市民嚟講咧，佢哋會覺得係比較深嘅一啲嘅議題嚟嘅。同埋譬如我哋過去咧講緊能源組合啦，因為能源組合咧影響電費之餘咧，亦都會影響到香港嘅減碳嘅即係步伐啦。咁但係公眾究竟可以掌握到幾多嘅資料去參與意見咧，從而係可以話到俾大家聽啊，究竟咧可再生能源譬如風能啊、水能啊、太阳能应该是占香港的发电比重是百分之几，而核能又算不算是一个环保的清洁的能源呢，它又应该是占百分之几呢，那这个其实公众是不是有足够的一些的资料啊、或者是数据掌握，从而给出一些意见出来呢、 除了个公众意见之外呢，刚才我们讲到因为那个气候成绩表呢，它的研究方法就是访问一些专家的嘛，那一会我们都可以问一问即系有关团体的代表，就系其实个研究方法究竟系点样嘅咧？即系话嗰啲专家去做评级嘅时候，佢俾譬如C 減啊 D 咧，佢係按住一個乜嘢準則去做評分嘅咧？嗱，咁而呢個氣候成績表就主要係講緊，即係香港同佢過去啦，即係今年同過去嘅比較，究竟係差咗還是好咗啦？咁另一個我哋可以睇咧，即係嗰個香港減碳嘅角度咧，就係從第二啲啊，即係東南亞嘅城市去做比較啦，即係話香港喺亞洲整體嚟講嗰個嘅能源嘅燃料嘅組合啊，同其他嘅城市有啲咩唔同咧？咁另一樣咧就係我哋亦都講大灣區融合啦。咁大灣區融合之下，我哋同其他大灣區城市又應該點樣去做一個協同啊？即係可以令到整體嗰個碳排放係減低咧？咁呢啲都係另一個角度去睇個問題嘅。 1872321，大家有啲咩意見同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噶。 哇、啊！票站咁多人嘅，唉，排队先啦。 伯伯，你企唔企都咁耐啊？今届新增一条特别队伍，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同埋因为疾病、损伤、残疾或者系依赖助行器具难以长时间排队嘅人都可以使用特别队伍排队投票噶。 如果想坐下又得唔得啊？ 梗系得啦，票站有座位区，有需要嘅时候你可以坐低休息，然后先去特别队伍轮候攞选票噶。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通常冬天大家就觉得是应该是一家团聚啦， 花林食十年，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失恋啊，或者这个时候等钱使啊，或者这个时候发觉自己是一个孤家寡人， 或者遇上三者皆是 三者皆是， 但当你越好的时候你越突出到位嘛。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花林食十年，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 风，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而电话旁边我哋又请嚟低碳想创方项目顾问麦永开嘅，麦永开你好。 是大家好。 是麦永开，刚才我们都大概简介过呢你们昨天的一些公布，不如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去解释一下，就是那个成绩表啊，究竟是怎样去衡量的呢？你们入面就有大学啊、环保界、气候变化和可再生能源专家啦，但是实际上你们那个做法是怎样，为什么会得出一个整体平均分是 C 减的呢？ 好啊，其实我们这个的报告呢已经是第三年的了。首先第一個是2019年，跟住2020年亦都做一個，咁啊啱啱琴日公布嘅咧就係2021年嘅，咁我哋係有15個嘅分項嘅，咁我一陣間可以詳細同大家分享一下邊啲嘅分項係攞到較低嘅分數咁樣。咁其實咧，如果比對翻2020年嚟講咧，其實個變化不大嘅，因為係有個別嘅分項係 跌咗，有個一個嘅分項可能係升咗咁樣。咁但係整體嚟講咧，就係即係與其他鄰近國家、鄰近嘅城市比較咧，喺我哋呢個六人嘅專家小組嚟講咧，都係有得出咁嘅評分。咁啊，六個人嘅專家小組係包括乜嘢咧？係有四位咧，係香港大學啦、中文大學啦、科技大學同埋城市大學嘅教授，都係一個專門嘅人士。咁另外有兩位嘅公眾人士啦，就包括一個係低碳亞洲公有限公司嘅專業嘅總裁啦。咁同埋就係350香港聯合創辦人，就係我本人啦咁樣。咁我哋係分別各自自行做一個嘅評分，咁亦都俾一個嘅意見。咁而呢個報告咧就綜合咗六個人嘅意見而得出嚟嘅咁樣。 但是个准则是怎样的，即是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其实是怎样去处理的？ 以我们各自专家那个的对这方面的观点和自己基于的数据准则，那就是用一个评分的标准的。 譬如这分项是包括了什么的呢？ 好了，我现在可以讲一下分项。第一个就是温室气体的排放。咁另一個咧就係、是，不如我喺每個分項度講下我哋嘅個別 評分，簡單講講啦，好唔好啊？簡單講。 好啊，或者我講一啲比較即係低嘅評分，大家會有個更加好嘅關注點啦。咁第二項就係比較低嘅評分啦，就係、是、可再生能源發電啦。咁呢個咧，譬如我哋係 A、B、C、D、E 咧，呢個係 D 嘅，咁即係簡單講就可以係話唔合格嘅。咁我哋嘅睇法係點樣咧？就係話喺可再生能源嘅發展嘅速度。同埋係咪可以達到我哋所謂喺2050或者2035年一個低碳經濟嚟講咧，係有一定嘅落差嘅。因為香港就算係最新嗰份藍圖咧，只係承諾到咧2035年將可再生能源咧係佔咗城市能源組合嘅比例咧係達到係7.5%至10%，呢個係一個相當令人失望嘅目標啊。如果香港冇盡快加速呢個本地再生能源嘅潛力咧，包括埋咩咧？就係、是、海上風力發電啦，同埋社區太陽能發電咧。咁我哋遠遠落後其他鄰近嘅城市嘅，因為而家大家知道好多村屋啊，或者係好多私人機構都不斷咁公布啊，我哋已經有自己嘅太陽能發電系統啦。咁但係其實我哋最大嗰個叫做 stakeholder， 即係政府啦，好多公用嘅地方咧係完全係冇。實施到冇實現到呢個可再生能源，即係太陽能嘅發電嘅安排嘅咁樣。咁呢個即係如果政府加多一把勁咧，咁我哋追上去嗰個機會就會高啲。咁另外又係話比對其他城市啦，C40一個叫城市氣候聯盟咧，即係40个不同嘅城市，就喺早前都係公布咗一個叫擴大可再生能源嘅宣言啊。咁但係香港嘅目標咧，比對呢個宣言裏頭咧嗰個嘅目標咧。個落差真係實在太大啦。咁仲有一點咧，大家可能都近來呢一兩年都哇，見到周圍都有好多人都安可再生能源嗰啲太陽能板喎咁樣。咁其實咧呢一點咧，我哋係喺好耐以前咧，即係2018年都有讚政府嘅啊，實施咗一個即係比較有動力、有前瞻性嘅項目。咁就係一個上網電價嘅回贈，咁啊引動到一個市場，帶領到民間咧就係積極參與呢個可再生能源。但是據很可靠的消息來說，政府或者有關當局呢就不會保證這個比較優厚的，即是3元、4元、5元的一個的上網電價的比率呢是可以維持下去。我們很擔心如果這個電價的比率一跌呢，那麼這個帶動的誘因就完全大幅下跌的，那這個是一個比較令人擔心的一個角度來的。好，那我再講埋其他兩點係我哋比較擔心嘅咧，即係比較低分啦，攞個 D 嘅啦，即係攞個丁嘅啦咁樣。咁另一個咧就係、是、我哋講嘅一個係監察報告同埋驗證。咁香港係咪研究同埋發表有關氣候變化所要需要嘅資料同埋分析，可以推動到即係相關人士、業界啊或者關注者對呢方面嘅深切嘅了解咧？正如剛才主持人都有問，就是說、我們基於什麼的數據、好坦白說我們的數據是絕對絕對有限，因為在政府的資料庫裡頭我們找到很最新的數據 都可能是两年前的数据，也是没有关注到碳排放啊其他很具体的资料的。所以就算是有心人士或者专业人士来讲，在拿到一些科学的资料啊或者论证啊或者是相关的透明度来讲，是真的绝对绝对不足够。譬如大家可以举例睇返啦，早一轮嗰个明日大屿嗰个嘅争论，咁好多人都关注到啊风暴潮啊，关注到碳排放嗰个比率啦咁样。咁但係做到呢一方面嘅时候呢，有关团体去即係搜查个数据库呢，真係觉得係好缺乏好缺乏。咁冇咗呢一个数据库嘅时候，就做唔到一个好科学性好客观嘅一个嘅检讨啦。咁我讲埋最后嗰样啦，最后嗰样呢就係一个管治啦，一个治理，我哋叫做究竟香港系咪有合适嘅领导嚟到推行气候行动咧？咁样咁啊，举一个具体嘅例子啦，譬如啱啱过咗去嗰、那个气候嘅联合国大会，咁香港政府嘅环境局啊，或者系环境署咧、环保署咧，都系冇派员去参加嘅。咁反而民间团体就有啦，即系低碳想创方就有九个嘅民间人士就有去参加。咁呢一樣嘢，咁我哋都覺得啊，即係有好大嘅失望啦。因為即係雖然我哋係香港係跟隨國家嗰個團隊，咁但係真係一個官員都冇去參加。咁即係對接觸到最前沿，而家世界上對於減碳做咩嘅時候，都真係可能都未必接觸得最充分啦。咁樣 係， 咁所以我。 或者我哋都讲讲你哋嘅一啲嘅建议啊，吓林子欣。 好嗱，其中一个咧，我想问嘅问题咧就系嗱，因为香港咧，我哋成日倾紧会可能再工业化啦，咁你哋会预期咧嗰个减碳嘅排放量咧系咪会再次上升咧，还是其实而家讲嘅再工业化已经唔会好似上一次嘅工业化咁制造咁大量嘅碳排放？呢、這个你哋有冇一啲乜嘢嘅建议？ 嗱，呢個再工業化咧，即係近來提出嘅目標嚟嘅。咁我哋都相信，如果以而家香港嘅有限條件嚟講咧，再工業化一定唔會係一啲即係大規模即係高污染嘅行業嚟㗎啦。咁一定我哋叫做 smart 嘅innovation 嘅 industry， 即係一啲智能啲嘅生產嘅模式。咁我哋覺得佢對碳排放嘅影響唔會好大。因为香港现在碳排放最大最大就是能源嘛。 是。 OK， 咁另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我睇过啦，你哋个报告都有将香港同其他东亚城市做比较啦。咁我见到即係新加坡係即係做得比较好嘅。咁据我理解就係新加坡呢，佢做一啲城市规划嘅时候呢，佢会透过一啲譬如人工智能嘅工具啦，例如去计一啲空气流动啊，譬如去睇下阳光照射到嘅地方嘅温度啊影响等等。目前呢喺香港嘅话呢，我哋做建筑同埋规划嘅时候呢，你认为有冇一啲类似嘅咁样嘅習慣咧？呢個會唔會係一個另一個角度係可以做到去減碳嘅目標？ 絕對係啊！建築物嘅耗能咧，整體啦，包括工業、商業同埋住宅咧，係佔香港最高最高嘅比例。咁如果你話喺建築嘅過程之中咧，我哋香港已經實施咗一啲叫做 BIM 啊、BIM Plus 啊嗰啲咁嘅計劃嘅。咁但係如果訂立一啲係有法律規定嘅，就唔係話大家希望做到呢個標準，而係立法層次嚟講咧，咁絕對係有幫助嘅。因為香港而家我哋接觸好多建築界嘅咧，佢哋都好有心，可以盡量做到零排放嘅一個嘅地盤啊，咁樣係有不同嘅個別嘅機構或者個別嘅項目咧，都想嘗試呢樣嘢。咁但係就喺即係政府嘅推動或者立例方面咧，就嗰、那個指引或者是那个的动力未必好足够。 好啊，唔该晒你啊，麦永开，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麦永开系低碳想创方嘅项目顾问。咁当然亦都正如头先啊林子欣佢倾到啦，就系究竟第二时一啲嘅再工业化或者系智能上面嘅AI 嘅发展咧，会唔会都为我哋嘅减碳啊带嚟一啲进步嘅步伐咧？一阵间有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 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 Omicron 变种病毒个案就新增2宗，两名患者都是货机机组人员，至今有11宗 Omicron 个案。新增确诊个案当中，6人感染变异病毒株，余下1宗待定，全部由高风险地区抵港，当中4人在机场检测呈阳性，1人在酒店检疫期间确诊，1人昨日初步确诊，获豁免检疫的本地货机机组人员，余下1人是早前输入个案的密切接触者，在竹篙湾检疫中心确诊。其中一名41岁男货机机组人员带有 Omicron 抗体呈阳性，他去年7月曾经在肯尼亚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认为同另一次感染吻合。而昨日确诊的一宗输入个案，27岁男货机机组人员亦都带有 Omicron， 他是上述41岁男患者的同事，坐同一班机抵港。广州昨日新增一宗新型肺炎境外输入关联病例，70岁女患者和星期二发现的 Omicron 境外输入个案患者住在同一大厦。这名女子早前已经被送往集中隔离，过去3次检测呈阴性，昨日凌晨转为阳性，随即被转到医院诊断为轻症确诊病例。当局说患者发病前已经被集中隔离，居住和活动场所的环境样本都呈阴性，专家评估社区传播风险较低。另外，广州市卫健委副主任陈斌表示，广州昨日新增涉及国际货运航班机组人员的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个案，经基因测序确定带有 Delta 变种病毒。专家认为患者在境外机场停留期间被感染的可能性较大，目前疫情整体稳定可控。在亚联由阿布扎比举行的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香港女飞鱼何思培晋身女子100米自由泳准决赛。何思培在初赛第9组出场，游出51秒97得到第一，同时是初赛各选手中最快。他昨晚以1分50秒31夺得200米自由泳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他在赛后表示感到非常高兴，又说自己只是专注目标，尽力发挥好。美国以人权与国家安全为由，再对一批中国企业和机构实施制裁，包括全球最大商用无人机制造商大疆、中国军事医学研究所和旗下11间研究所。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机构和企业的合法权益，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汪文斌说，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捏造各种借口，滥用出口管制措施无理打压中国机构和企业，已经到了歇斯底里、不择手段的地步。美方的行径严重破坏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严重损害中国机构和企业的利益。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日朝早清凉，星期一二多云有雨。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石角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暂时在收费广场对出，即是红隧的收费广场对出是有些多车。另外因为鲤鱼门道近汇景花园去旺角方向车多，车龙就排到东隧的九龙出口，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西行近住临时街车多，龙尾近政府总部。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仲是挤塞的，龙尾去到海丰园。 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另外九龙方面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系挤塞啦，咁龙尾就排到将军澳道近张穗嘅出口。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咧，桥面仲系车多噶。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广东道挤塞，龙尾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在尖沙咀一带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的龙尾排到去佐敦道，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口都是挤塞的，龙尾排到近红磡绕道。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站一段挤塞，龙尾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最后啦，道路安全业会提醒你啦，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选战2021，听其言。 今集会介绍三个功能界别，分别是商界第一、商界第二和商界第三。三个界别都会各产生一个议席。商界第一有两位候选人 ，N 一姚日明，冇申报政治联系。 大家好，我是 Edmund 姚日明。香港需要改革，破解矛盾，我哋要推动和监察政府，解决民生和经济的问题。我会竭尽所能，促使经济产业多元化，改善营商环境，打破官僚主义，拆墙松绑。请投票支持新世代新选择，支持我姚日明，多谢。 N 二林建峰，政治联系经民联。 大家好，我是林建峰。香港而家系处于重振经济嘅十字路口，我承诺会努力争取通关，支持香港企业在大湾区发展。我承诺是会推动撑企业为民生的政策，令大家可以分享香港经济发展的成果。我承诺会推动官商民合作，让市民可以安居乐业。我的承诺是讲得出做得到，希望大家在12月19日出来投我一票，多谢。 商界第二有两位候选人 P1 廖长江，没有申报政治联系，没有参与本节目。P 二叶永成，冇申报政治联系，冇参与本节目。上届第三有两位候选人 Q 一严刚，冇申报政治联系。 大家好，我系嚟自招商局集团嘅严刚，今次参加立法会商界第三组别嘅竞选，我希望咧可以以我系中资企业超过20年嘅管理经验同埋资源，推动本地嘅中资企业更好嘅服务香港。我呢次参选嘅主张咧，系拼经济、促发展、保民生、中企有担当。喺度希望得到大家嘅支持，投我一票，投香港嘅未来一票。 Q 二游伟光，冇申报政治联系。 我系游伟光，立法会功能界别商界第三候选人，土生土长，基层出身，长期从事地产建筑行业，喺中资31年。中資企業和民生息息相關，我會致力發揮中資優勢，解決住房等民生難題，凝聚各界力量，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香港繁榮穩定。請支持我，游偉光。 香港電台製作2021立法會選舉聽其言。 立法會換屆選舉將會在未來的星期日舉行，投票时间是朝早8:30到晚上10:30，合资格的选民可以去到指定投票站投票。 我哋每一个人都对未来有美好的愿景，你的一票可以令香港成为一个更安居乐业的地方。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还有2日，投票时间为朝早8:30至晚10:30，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林志恩跟住我哋傾一傾咧一個係學費嘅問題啦。咁啊嗱，直資學校佢而家係點樣計算嗰個資助額咧？其實就係以你嗰個學生嘅人頭嘅數目啊去計算啦。依個係其中一個嘅準則啦。嗱，最近咧有一間嘅直資嘅名校啦，就係位於銅鑼灣嘅聖保祿學校啊，佢就打算咧喺下學年咧加學費，並且係諮詢家長嘅。其实佢而家个学费咧系几多咧？初中咧就系每年25,000，高中咧就系每年27,500蚊。其实就如果你睇翻晒即系所有嘅直资学校收费咧，佢又唔算系一个特别高嘅即系收费啦。 吓，冇加好耐咯。 系啦，系啦，佢系2011年咧先至调整过一次嘅啫。咁佢而家咧就向家长发出通告啦，就话咧预计咧本学年嘅赤字啊系超过150万，而亏损咧可能系持续，咁所以就提出咧加学费，仲有三个方案嘅，一系咧就系下学年开始咧，所有学生嘅学费就加一成，然之后咧即系加10%，跟住就未来五年咧都唔加学费啦，又或者咧全校学生每年加咧至少6%嘅学费，而第三个方案咧就系唔加学费，但系就会降低咧学校喺维持优质教育嘅竞争力嘅，嗱咁都引起咗唔少嘅讨论啦。咁我哋亦都就此咧系联络过圣保禄学校啦，但系就未有回复。不过咧就住呢件嘅事件咧，亦都令大家去谂就系、是。最近我哋都讲緊有一个学生嘅退学嘅情况啦，因为各种各样嘅原因啦，无论喺尊校啊、直资啊、私校啊，都有即係相关嘅情况啦。咁对于以人头去计算资助额嘅直资学校，学生嘅人数减少到底会带嚟啲乜嘢嘅影响呢？林志恩。 嗱，那个呢政府对于直资学校嘅资助额呢，咁究竟点样计嘅呢？嗱，其实而家呢政府呢对于直资学校呢每名学生呢有一个嘅即係资助额嘅。咁、那个计算方法呢就係、是津贴学校的总开支除以津校的总学额，咁当然啦，一阵间我亦都可以问翻教育界人士，其实嗰个津校的总学额系点样去计算啦？咁嗱，但系因为我哋知道咧，过去两年咧公务员动薪啦，咁津校教师嘅薪金亦都冇调整，咁加上咧亦都停课啦，咁可能影响到学校举办一啲活动，咁所以整体嚟讲咧，津校本身嗰、那个。開支都減少咗，咁亦都直接咧，即係影響咗嗰個直資學校咧獲得嘅嗰個每名學生嘅資助額啊。咁所以咧，呢個計算方法啦，即係對於直資學校嚟講個影響有幾大咧？咁樣呢個係其中一個會影響到佢哋嗰個財政問題嘅成因啦。咁另一個咧就係、是、我哋成日都講啊嘛，而家喺嗰個移民潮嘅影響之下咧，就係、是、有一個音樂椅嘅效應。咁啊，音樂椅效應意思即係話一啲成績冇咁好嘅學校嘅學生可能會去名校嗰度扣門啦。咁但我哋過去咧，我哋討論呢個問題就通常用一個弱勢嘅學校嘅角度去睇嘅。但如果我哋調翻轉，即係從嗰個名校嘅角度去睇啦，咁究竟呢啲音樂椅效應對於穩定佢哋嘅學生人數同埋收入，究竟有幾大幫助咧？即係會唔會其實佢哋流失咗個學生嘅數目係多過扣門嘅人數咧？其實都亦都未必係幫到呢啲名校嘅。 嗱，如果大家有留意報章咧，又或者有留意即係各個嘅學校嘅網頁咧，就會發覺，咦，好似今年咧有啲嘅叫做我哋叫名校啦，佢哋收插班生嘅廣告咧，好似多咗，或者一啲咁嘅通告咧都出現咗，甚至有一啲以前咦都唔係好發覺佢會收插班生嘅，咁但係今年咧都話會招收插班生啦。咁呢個又說明一個乜嘢嘅問題咧？嗱，電話號碼1872311啦，咁其實唔少。家长咧都可能会基于种种嘅原因咧而去选择直资学校嘅，咁直资学校嘅资助额如何计算，同埋直资学校加学费，你又点睇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噶，电话号码1872311。嗱，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请嚟一位直资学校嘅校长啦，佢就系汇基书院东九龙嘅校长郑建德啊，郑校长你好。 两位主持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系，郑校长，作为直资学校一员咧，你可唔可以先同我哋介绍一下咧？而家直资学校佢嘅资助额咧系点样计算？佢嗰个方程式其实系点样嘅咧？ 嗱，当然仲有啲再复杂嘅情况，咁我估 好难解释噶啦。 公众系啊，公众人士唔系咁容易理解。咁所以大家喺坊间听到嘅情况就系话，佢会用。在津贴学校那些学生政府使了多少钱除返那个分母，那个分母呢就是政府给津贴学校那个的学额。这个学额的计算呢就不是人数来的。譬如举个例子，政府说今年呢我每一班的津贴学校我会计算是31人这样。那就算他没有派到11人入去呢佢都會當31人嘅。嗱喺津貼學校咧，佢哋有個咁樣嘅處理方法嘅，就係、是、如果佢收到25個學生，咁佢就會算佢做一班。就算佢話嗰個學額第31人，如果佢收26個學生咧，佢就會算佢做兩班嘅。咁如果佢收夠50個學生，咁仍然都係兩班啦。51個學生呢佢就會算佢三班嘅。咁所以呢其實喺津貼學校佢哋用班嚟到計數，但喺直資學校用人數嚟到計數，並且要連嗰啲空位呢都要擺埋落個分母度呢，確實係對直資學校嗰個資助成個計算係唔係好公道嘅。咁再複雜嗰啲呢就留翻俾教育局嘅同事嚟解釋啦。 咁另外嗰、那個按人頭嗰度咧，又係點樣計法嘅咧？佢每年會計幾多次嘅人頭，同埋呢個對於個資助額咧個發放嗰個嘅影響係點樣嘅？ 津貼學校咧，大概佢講緊，譬如初中一收咗啲學生翻嚟，佢九月中咧就數一次人頭，咁然後咧就影咗一張相咧，佢就三年咧都會按照嗰個班數咧去發放個資助。直資學校咧係每年影兩次相嘅，一次喺九月尾，一次喺三月尾。咁所以如果你講音樂耳效應咧，就如果對津貼學校，只要佢九月中影咗嗰張相，咁佢中間有學生流失咧，其實對佢哋嘅影響就唔算好大啦。甚或乎從另一個角度睇，佢會覺得。咦，好啊！我教少兩個學生，我照顧個別嘅學生嘅情況，咪可以照顧得好啲咯。但係對於直資學校嚟講，如果中間有學生走，佢第二次再嚟影相即係數人頭嘅時候咧，就立時會見到嗰、那個資助額就會減少咯，因為佢一年影兩次相，而且每一次都係計數咗幾多人頭咧去計算嘅。 嗱，呢度咧，其實嗰、那個有一間直資學校加學費嗰個情況咧，咁其實除咗反映即係話政府對於直資學校嗰個資助額嘅計算方法之外咧，咁另一個大家都會問嘅問題就係、是、直資學校如果要去調整學費，其實係需要有啲乜嘢條件先至可以調整啦。嗱，咁我睇到咧就係、是、佢要睇嗰個學生人數同埋嗰個財政儲備嘅。咁而家直資學校咧，嗰、那個累積嘅營運儲備咧，就應該要足以應付至少兩個月嘅營運開支啦，咁但係都唔可以多過學校全年開支總額嘅100%嘅。嗱，咁我睇翻啲數字咧，因為教育局1920年咧就曾經即係審核過一啲直資學校嘅帳目咧，其實而家直資學校平均累積嘅儲備咧，大概7個月嘅營運開支，但係呢個數字係1920年嘅，咁啊呢個數字應該係移民潮發生之前啦，仲反映到而家個情況。 嗱，我相信分开两方面嚟睇啦，第一方面就头先主持人提到，即系已经系上两个学年啦，1920年嘅情况，咁到今天系咪已经都唔系好能够贴近到而家个情况？咁呢个是其一，其二就系、是、其实喺直资学校，我哋有71间直资学校啦，其实都。个差异性其实都好大嘅，咁有啲学校可能佢一向以嚟，譬如收生比较充裕啲啊，佢又能够累积到一定嘅盈余，我哋话嗰个财政比较 實力雄厚一啲咧，佢咪能夠抵禦到呢啲衝擊咯。如果本身間直資學校佢過往都少少叫做掹掹緊啦，個人數都唔係話常常收到好到頂嘅嗰個情況咧，咁可能佢就處喺比較低啲嘅情況。因為你講平均七個月咁先算啦。我認識有啲直資學校，佢哋個財政豐厚，可能去到十個月、十一個月，可能有一啲掹掹緊兩個月、三個月。咁呢個咧喺應對呢啲財政嘅衝擊嘅時候咧，都會有唔同嘅效果咯。 咁另外我都想問咧，即係教育局係點樣去決定俾唔俾間直資學校去加學費嘅咧？因為睇到相關嘅資料咧，就係九月嘅時候啦，喺71間嘅直資學校咧，係總共有今個學年係總共有27間嘅直資咧係申請調整學費嘅，當中咧就有兩間咧不獲批嘅。據你所了解，其實教育局係點樣去考慮批唔批直資加學費嘅咧？ 當然咧，其實教育局嘅佢加費嗰、那個流程咧，都係相當複雜同埋冗長嘅。咁佢要求學校即係要有理有據啦，你加學費，你能唔能夠申明到個理由，點解要加咧？坦白講，其實佢哋喺檢視加學費嗰、那個尺度，其實都拉得好緊嘅。我曾經聽過有啲朋友讲过，就算加一蚊学费咧，其实做紧嘅检视嘅功夫都冇分别噶，都系要做咁多嘢。只要你一加学费咧，其实佢就喺你个盘数上面咧就检视得系好仔细。咁所以唔获批准加学费咧，有可能有各自原因啦，可能系佢嘅理据不足啦。可能佢本身個財政已經都相當豐厚咯，點解仲要加學費呢？咁呢啲都係不批准加學費嘅原因咯。咁其實而家政府俾直資學校加學費都要做好多諮詢嘅，要可能某一個百分比以下咧就需要諮詢家教會同意啦。咁如果某一個百分比以上咧，就要全校作出諮詢咯。 所以其實去教育局咧，即係當然好複雜啦，去決定俾唔俾啲直資學校交學費。但係佢主要其中一個考慮都應該係學校嘅財政能力係咪咧？即係會唔會係最主要都要睇下，譬如學校會唔會係已經連續幾年有一個虧損嘅赤字，同埋佢嗰個儲備水平係達到一個咩嘅地步？呢、這個會唔會係一個重要嘅考慮原因啊？ 我相信呢個係一個重要嘅考慮。 另一個咧就係想從家長嘅角度睇啦，因為我見到即係聖保六而家都有幾個方案去諮詢啲家長。其實如果一間直資學校咧，佢要交學費咧，佢要經過一個點樣嘅程序去徵詢家長嘅意見？ 一般嘅情況，好似最近大家見到嘅嗰間學校，可能佢發問卷或者家長信去徵詢家長，咁讓家長知道學校有呢一個意向啦，亦都知道學校持乜嘢理據，好想加學費。咁當然好似呢一間學校佢提供一二三個選擇俾家長揀，呢個又唔一定係需要咁做嘅，可能只係讓家長知道學校而家個目前的情况是怎样，下一步的计划是怎样，请家长表达意见。当然教育局都不会想到说哇要百分之一百家长同意他才认为这个咨询有效，那都不会的。他们都会看就是大部分的家长都同意了，虽然有少部分家长不同意或者写一些理由回来，只要学校都能够理解到呢啲家長佢嘅掛慮喺邊度啊？又或者能夠用一啲方法去釋除家長嘅疑慮啊？咁教育局都唔會期望話呢間學校要 100% 家長同意先至可以交學費嘅。 嗯，另外郑校长头先你就都同我哋简单地去解释过啦，就係、是、津贴学校呢佢即係直资学校係用啲咩方法去计算佢嗰个嘅拨款嘅资助嘅方法啦，咁样咁其中一个就係要考虑返津贴学校呢佢嗰个总开支同埋佢总学额啦，即係呢一个嘅数字啦。咁、嗯、但係呢当讲緊津贴学校嘅总开支嘅时候呢，教师嘅薪金呢，即係教职员嘅薪金呢，相信都应该占咗一个几重要嘅部分啦。嗱，咁旧年过去嗰两年就系公务员冻薪嘅，津校嘅教师嘅薪金咧亦都冇调整嘅。咁但系喺直资学校嚟讲，教职员嘅薪金嘅状况，你理解到过去嗰两年又系点样嘅咧？有冇调整过嘅咧？ 嗱，按我嘅理解咧，其实大部分直资学校咧，其实佢哋个薪酬制度咧都同津校咧都会拍得幾近嘅，因為確實如果你偏離得太遠，如果太過優於津貼學校，可能你對個財政嗰個承擔又過大啦。因為其實人工都係一間學校嘅開支佔一個相當高嘅百分比。如果你太過信於津貼學校，你亦都未必能夠吸引到有能力嘅教師會投入喺直資學校。所以呢，按我所知呢，其實大部分嘅直資學校佢哋嗰個薪酬福利嘅制度呢都幾拍近呢個津貼學校嘅。咁當然譬如話呢兩年嗰個人工叫做凍薪啦，咁但係如果啲同事佢仍然未到薪級嘅頂點，咁即係話其實佢仍然都有人工加嘅，佢咪加一個增薪點嗰個嘅部分囉。咁當然亦都可以咁講，咁津貼學校嗰啲未到頂點嘅老師佢都仍然有增薪點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呢一方面呢，其實大家嘅差異未必好大囉。 我都想問一問咧，嗰個移民潮個效應咧，同埋嗰個音樂椅效應本身啦。因為而家即係有一啲直資學校嘅學生可能騰出咗一啲學額啦。其實招收嗰啲新嘅插班生嘅人數咧，係咪可以消化到嗰啲退學生嘅空缺？而一個情況其實大致上係點樣？ 按我所知咧，其實應該係唔會即係完全填補翻嗰啲位置嘅。縱然有好多人申請咁先算啦，各間學校都會衡量究竟收邊啲學生真係適合喺呢間學校讀書。舉個例子，如果佢係一間英文中學，咁佢都會好考慮到嗰啲申請人佢嘅英語嘅能力啊，或者佢由一間中文中學轉過嚟啊，因為由一間英文中學轉過嚟咧，咁所以按我所知咧，其實嗰间学校有收插班生，但系都未必会填补得到咯。 咁其实如果对即系学校个管理个角度嚟讲咧，即系收插班生会有啲乜嘢嘅影响？ 主持人问呢个问题真系问得好好。事实上，收插班生咧对其实两方面嘅，从学校的角度，当然有一啲同学仔佢唔系我哋所謂由細湊到佢大呢，其實佢都帶住唔同嘅經歷、唔同嘅氣氛文化呢進入嚟自己間學校。老師呢都要幫助呢啲同學仔呢融入一個新嘅環境，佢要識得點樣同現有同學相處啦，因為其他同學都係一齊成長，可能佢哋都已經建立好自己嘅群體㗎啦。咁呢個老師要額外幫助佢哋啦，佢要適應新嘅老師，可能喺教學方法上面因著唔同學校嗰個不同啦。佢要適應新嘅學校，無論校規啊、制度啊各方面嘅情況，所以老師係要幫呢啲同學咧進入嗰個嘅新嘅階段，而同學自己本身咧其實都有好大嘅適應嘅。所以咧，我有陣時都會鼓勵啲家長你哋都即係諗清楚先至轉校啊，因為轉校都唔係一個好簡單輕易嘅決定咯。 同埋對於學校方面都係另一個挑戰啦，課堂管理上面。 係，對。 好啊，多谢晒你，郑建德校长啊，系汇基书院东九龙嘅校长嚟嘅。咁其实即系可能咧喺教育界嚟讲咧，都会关注究竟 個計算嘅資助嘅方法啦，可唔可以有一啲嘅調整咧？而喺津貼學校咧，就要計算究竟開班嘅方法咧，可唔可以有啲調整？ 嗯，咁另一樣咧就係頭先都提到，即係其實你話要去計轉校，佢本身都係一個艱難決定，因為其實唔係每一間高中選修科都一樣。